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行动胜于一切，我马上就要登机飞纽约了。这是1月3号上午中国的著名企业家，哎，我待会儿要 说著名的行为艺术家， 著名的行为艺术家陈光标先生，在自己的微博上，抛出了一张登机牌的照片。他要前往美国的纽约去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要去收购《纽约时报》。注意也好，至少在他发这条微博的时候，他谈的这个收购《纽约时报》不是买几十万份报纸，而是去收购这个公司， 也不是去登广告的。 对，也不是去登广告。他之前在《纽约时报》上曾经买下过一个广告版来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但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要把这一份不说是全世界第一大报纸，也是恐怕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吧， 全世界吧。 这个当然我觉得大家看自己什么标准哈，但是毫无疑问是这个星球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他要把它买下来。那纽约时报自己报道自己，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纽约 这个比陈光标有幽默感。 纽约时报的开头是这么说的，他说星期二，一个以滑稽炒作闻名的中国富商慈善家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将带领一个投资者团队寻求收购《纽约时报》公司的大量股份或控制权。好，这个《纽约时报》还是很认真的对待了这件事情。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啊。 对，这是一个事实。他甚至还调查了自己公司的经营现状。我不知道他老板有没有 按照国际惯例了。 调查了公司的经营现状，然后评估了这个陈光标收购的前景，好，包括他可能遇到的这个风险跟阻力。那按照纽约时报方面的这个报道呢，说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哈，有一个很特别的股票是 B 股。这个 B 股不是中国的 A 股跟 B 股，中国的 B 股是没有希望的股票。 你能这样说。 他说这个是属于 B 股。B 股呢，这个是不是公开交易的，但是他的公开交易的股票呢，A 类股票在彪哥要宣布收购《纽约时报》之后呢， 就涨了， 涨了，说明大家还是一度是看好的。但是啊，它的大部分的股票是不能够公开交易的，掌握在《纽约时报》的实际控制人哈，是一个家族的手里。因此呢，就说，彪哥要收购呢，恐怕不是你有钱就能够买的。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这次再看到陈光标的新闻，我都觉得我都免疫了。真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都 不 是对，不是非常有兴趣，到底深挖他到底想干什么事儿，我都觉得他就是以搞笑著称的嘛。 但不是，但是我恰恰我跟你相反，就是我通过这件事呢，我反而去深挖他了，我反而觉得我们都 这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 我觉得我们都被骗了。 为什么呢？这怎么呢？怎么呢？ 你们就觉得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彪哥首先是一个大善人，他真的是真金白银有钱给出来的，是一个实心眼的，愿意干点事儿的，虽然哪怕被人嘲笑的，但是也愿意把这个钱掏出来给大家有福利的人。 实在 你看他到处什么送自行车、送汽车、 送氧气、 然后我记得有很多，就有一个记者，他说谁要是写篇文章夸他，然后他给钱，拿一袋子钱。 彪哥新闻奖嘛， 彪哥新闻奖 啊，我已经在申请的途中了， 是吗？我说你最近忙忙碌碌的， 送给彪哥婶婶， 还有这个给一辆车，还有要给这个莫言买房， 对， 就这些都是看上去你都会觉得 今年的最新一桩是拿人民币的这个现金堆了 一 个新闻 演播 室 、 对，然后我再仔细看了一下，你看他还干过些什么事儿，也没有太大宣传的。第一，他曾经 cosplay 过周总理， 对， 他这个把自己化浓妆，然后这个学习周总理说话，然后他曾经卖空气嘛，卖那个空气到这个台湾去，他卖的什么空？他不是随便说找一个山清水秀什么五 A 级公园的空气，他卖的是井冈山的空气，他卖的是只有红色老区根据地的空气，还干过什么呢？他虽然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但他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他每年都会去旁听人大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 对， 而且他最近还干过一件事，最近不是要什么 支持这个经济普要普经济普查嘛， 对对 对, 对, 对， 他为了经济普查，他拿了一堆现金，多少呢？ 12吨是吧？ 这个1.6吨还是多少？就是总共数了数，大概差不多是13亿 啊。 13亿的这个现金都在那里，说你查吧，我让你查个底儿掉，我每一份钱都是光明正大挣来的。还有他包括在《纽约时报》就是钓鱼岛啊这些，你会看到他的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政治敏感性非常敏锐。他做的这些所有事情，虽然让你觉得可以哈哈一笑，但是你让这个你让我们的新闻检查制度和政审来说，找不出任何错，没有任何错， 而且可能在领导们看来他还是 是好的， 是好人， 是支持政策的，支持国家这个民族大姐的，所以你这样一个人，他尤其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他如果能够抱政府的大腿抱得如此之妙曼，如此之这个让人既让人开心又不又不招人恨的话，你想他在当地可以获得多少具体的实际的利益？ 所以你觉得他是政治投机？ 对，他是政治投机。我觉得我判断他是政治，包括他这次去这个纽约收购这些《纽约时报》，你想。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做生意做到几十亿的身价， 这肯定不是靠实心眼能够看 出来的。他不是一个傻子。 对。 第二呢，你看他从小经商的经历，他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就靠挣钱，就卖这个针头线脑来这个养活一家人，他非常知道利益驱动在什么地方。他你说他真的这个，我觉得还某家媒体还给他写了两封这个洋洋洒洒的信，然后给他仔细讲解《纽约时报》A 股 B 股是怎么构成的，这个家族是怎么控制的。他跟讲说，你搞明白了以后，你再去。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搞明白这些事情，他也根本就不是去真的去买《纽约时报》的。你想，他前前后后他只说了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这是。成本是零， 他在《环球时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呢。 啊，成本是零，然后他去了一张美国的机票，这算他几万块好了。这个不超过10万块钱的成本，他已经搞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全球性在关注他的一个大广告，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了，当然也就会知道他是干什么，他企业是干什么的。那我觉得他是给自己在做形象广告。 真是个营销和公 关大师，这是一个巨大的 营 销。 从营销的案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给大伙念念啊，他在《环球时报》的那个文章。他怎么写的？他说，如果收购成功，我会对《纽约时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最终的目的呢，是增加这张报纸的真实度和客观性，重塑其公信力和影响力。 如果你不说作者，我以为是胡锡进胡主编写的。 最后呢，他讲，他说此次收购本想低调进行，但已经是漫长风雨，围观者、拍砖者甚多，讥讽声不绝于耳。为何这一收购会招来这么多的不理解和嘲讽？我觉得国人的思想还是偏于保守。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今天，无论是国家对外传播力的建设，还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方式方法上，都可大胆创新。有些事儿看起来似乎是开玩笑，但其实未必不可能。君不见嫦娥不是已经在月亮之上了吗？身处改革开放新时代，在这个人人为梦想而砥砺奋斗的古老国度，需要我们首先突破头脑里的深水区，多些大胆而新颖的探索实践。我喜欢出一些怪招，但怪招不是花招。收购《纽约时报》，请不要当成一个笑话来听。这文章写挺好的。 你看这个哈，我特别注意到他这句话：“身处改革开放新时代，在这个人人为梦想。”哎，这个完全是 完全紧扣这个宣传的， 完全是紧扣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会议公报。 什么是改革深水区？ 啊、 有时候实现 梦想， 然后砥砺奋斗 这些的 。对， 所以你圆圆这么说，我觉得是还是有道理。 他是非常熟悉 政治敏感性非常非常强。 中国目前政治脉络，而且是深谙民众。的心理， 这个、 更加高明的是媒体的心理。你看媒体记者，其实你说多少人是抱着嘲讽的心态，即使你嘲讽，你也不能不报，你也不能不聊。 而且即使是比如说很多人以一种娱乐的心态，你也找不出他太大的这个错误，他没有干什么让人厌恶的事情。有的人会觉得你是炒作，但是说实话，这个时代比他炒作的差劲的人多的太多了，他算是手法非常高明的一个。 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说，你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有点就是当众出丑，就算他比较高调做善事，但人家的确也是做善事了。 啊、对， 总比你这个富翁买了就是什么买游艇买别墅 为富不仁 然后自己去享受，比这个强多了吧。 哎，所以你看这个陈光标哈，他最近这么一系列的出手，还这后面的计算还是非常到位的。纽约时报的股价现在是处于它的历史最高位，这对于一家传统的 报纸来说，这是挺不容易的。我们最近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行业还一直听说的都是这个，哎，要破产啦，要这个不行了。比如说，对华盛顿这个《华盛顿邮报》啊，就被这个贝佐斯被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给买了。哎，那其实如果我想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如果不是陈光标，换成比如说又是贝佐斯，或者说是默多克，这样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大亨，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多少人怀疑他是有可能做成， 就是正常的商业并购行为。 对，那你换成一个中国的富豪陈。光标可能前， 你哪怕是王石呢？你哪怕是潘石屹呢？ 对，王石跟 王云呢？ 对， 马云， 这 王林在哪儿呢？ 王林别给你掐指一算， 马云 啊，这个对别的富豪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这可能我会认真的考虑，但是就是陈光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大家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啊？说不定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关于钱的方面，陈光标还提了，说自己手上现金可能还不够，还要联合香港的一位。富商，他说自己手上，他认为啊，《纽约时报》他的估价是10亿美金，他要说服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香港老板投入6亿美元。哎，这个看上去，我 更加真了， 就不说是谁。 对，我觉得他更加让你觉得这事儿真，因为什么？如果说我有的是钱，我能把它买下来，你觉得你吹牛？他说，哎，我钱不够，我只要再借10亿美元就行了。 演的挺像的， 对，就更加真实。 好，这个昨天好，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个记者说在机场遇见陈光标，说回国了。回国说 迅速已经回来了。 这我现在没有这个联系上标哥本人哈，我只是说看到有这个。爆料说是他回国了，回国，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说谈成或者说谈不成。那《纽约时报》说，这个没有人跟我们进行实质的这个接触，那大家只好说啊，那彪哥收购可能真的只是收购了一些报纸回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说目前看还不是特别靠谱，但是呢，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不是陈光标换了王石换了王健林比如说潘石屹啊任志强说我真的要去收购一份国外的媒体也许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的资本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啊到海外去弄一个西方的媒体来进入全世界的游戏规则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一下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中国的一个海外战略哈，近几年我们看到央视的这个全球记者站啊，新华社的这个在纽约时报广场去投放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啊，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啊，中国的一个宣传战略啊，叫做走出去，这个肯定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方针。包括在之前的这个记者会上，国务委员杨洁篪也说，中国要争取一个。大的话筒要有个大的喇叭啊，要争取在国际上的一个话语权。那话语权通过什么东西来实现呢？实力当然是一方面，但是你在技术上，你这个对媒体的影响力确实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那说实话，中国的这个媒体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现在还是属于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跟《纽约时报》这样的这个大咖恐怕还没有办法同日而语。但是借壳上市啊，这样的方法大家肯定是听说过的。中国的资本现在是有。这个实力，那能不能够通过收购一家西方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媒体来达到扩大中国话语权的目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前途，我们来听这个专家或者说业内人士为我们分析一下。林光耀先生，这个是路透社的这个北亚的首席记者，在中国待了30多年，他服务的这个也是西方恐怕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新闻机构了，来谈一谈他怎么样看中国资本跟西方媒体的结合。 我觉得陈光标买纽约时报比较难，就是而且是相当难，因为就是纽约时报也是很多人公认是全美国最好的报纸嘛。那虽然他们是就是自由市场，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别人可以就是入资或者去买，可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美国欧洲那边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他们 啊，如果美国一家报纸或杂志卖给一家一个中国的啊外商人或者企业，那美国那边会很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吧，都会很震惊。那当然现在中国有钱了，那个也想到处在买杂志报纸，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吧，因为价值观的不一样。 嗯， 因为西方的话他们觉得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是很严重的事啊，可是中国的媒体呢又觉得自我审查是就说是可以接受的，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尤其是比如说一个报老板，他拥有这家报纸，他就认为他可以干涉这家报纸的编辑政策。可是在西方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忌讳的。当然这个事情也是可以辩论的啊，就说不一定是说谁对或谁错，它是有争议性的。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话，不管是陈光标或者任何一个中国的公司或个人想买美国的报纸，我觉得还是会引起那种震惊吧。 嗯，您刚刚说这个可能最大的冲突在于这个价值观呢，在现实中这个审查的问题又是大家绕不过去的这么一个坎儿。这个坎儿您觉得没有办法通过任何创新的合作来绕过去的吗？ 就像陈光标他自己也说了，就说他说的就是那个文章有一点事实，那就不让登。但是从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登的。如果采访好了写好了，然后因为怕得罪中国政府而不登，他们是没法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个如果被外界知道他们有这么一个举动呢，他们会身败名裂，会就名誉破产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绕过去，因为价值观的不一样。 嗯，那在最近其实在香港这个也有一些媒体的这个人事变动，也是让大家有一些猜测哈。可以说香港应该算是一个例子，大家之前觉得香港的言论自由是有保证的，但是事实上资本其实它还是一个无孔不入的状态。这样的情形会不会以后出现在更多的地方，甚至出现在美国或者说其他的西方世界？ 我觉得美国跟香港还不是同一个，就是同一个级别的。那个当然我也知道中国想走出去，他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也是我觉得可能是迟早的事儿。但是目前的话还是比较难，因为香港的话因为在1997年回归以后，基本上他们西方的话他们就觉得就是虽然还是有一些新闻自由，但是一直受到打压嘛。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先生 Benjamin Lim 哈，这个是在中国和这个亚洲报道了30年的老记者了，又是给这个路透社服务的，所以说很清楚西方的媒体是怎么玩的，而中国的资本包括中国的政治逻辑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基本上在林先生看来哈，这个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本质上价值观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包括行事风格的差别，短期之内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状态。 另外报业它也不是一个实业，它不是说有一堆机器厂房科学技术什么在那里放着专利， 这是人的一个事， 它是一个软实力一个软资产在那里的。不是说我买了以后可能你就买了一个楼一个壳子就完了，但是剩下比如说记者人员流失了，一些重要的编辑主编走掉了，然后这个读者退订了，那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对，这个陈光标如果去收购纽约时报广场纽约时报大楼，这个我估计不是， 他们之间曾经不是抵押出去过， 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你要真正收购这小小的一张报纸反而是最难的事情。 就是现在纽约时报它其实一些非核心的业务部门 也已经是有过一些收购的步子哈。 对 对, 对， 据说现在不是有媒体给他建议说，你可以收购一下《纽约时报》的造纸厂。 对，造纸厂。所以你通过这个控制他们的印的这个纸来控制他们也可以的。 哎，就是你看他现在的所有的行为，他我也听过类似于刚才圆圆的那番评论哈，就是说他其实也是非常精明的商人。他的目的呢，就是在于给中国政府示好。他是非常懂得怎么样所谓的揣摩上意，知道中国政府他喜好和他的底线是在哪。 是， 他这么干呢，大家觉得十有八九你是不能成功的，应该是99%。 但是我挣了吆喝。 没错，而且呢，你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有一些的中国商人，他有这么一个霸气和有这么一个企图心，而且是好的企图心。对，对于政府来说，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哎，你看这个彪哥哈，对于《纽约时报》的评价哈，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想真的这个一般人都会认为《纽时》跟《华盛顿邮报》。顶多加上这个《华尔街时报》，就是美国基本上这三份报纸基本上可以涵盖整个美国了。彪哥对于《纽时》的评价说，他的有一些报道公信力有问题，事实不够清楚，事实啊，这是陈光标说的哈。所以说呢，如果他收购了《纽约时报》的话呢，他要改版，要改版，让他第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他要让他能够在中国发行。 对， 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中国发行，对于《纽约时报》这样一份报纸来说，他一定是。不会拒绝的一件事情，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做成一个 以书代刊了，对，没有，因为我们它不有报纸，没有报纸刊号。 你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人民日报，那我想《纽约时报》最后的决定恐怕都是啊，那还是算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一个中国现在一个普通人的一个逻辑就是，有钱你什么都能买啊。确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确实也是很多东西都能够买到。钱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能够压倒一切，但是还有一些地区或者有一些领域现在不是完全钱都可以买得到的。比如说《纽约时报》的，我们刚才说它的大部分不能够流通的股票，或者说占有投票权重的股票，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呢？占有在这个从1896年就已经收购了《纽约时报》的这个家族的手里面。这个家族它以信托的形式控制着这一份报纸，所以说这一部分股票，他如果说他不管你出多少钱，只要他不愿意卖，你永远 层层保护， 他层层保护，他法律上的这一层层保护，你这不是钱能够搞得定的问题。即使在他市面上流通的层面，有人分析了这个 A 股的层面，股权结构非常非常的分散，你要去真的收购的话，你得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把 在这个期间，这个股票已经不知道炒到几高了，这个价格。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哈。所以这个彭博社 Bloomberg 就是下了一个标说，《纽约时报》不是你想买就能够买哈，这个有一个意愿上的问题，操作上的问题，哎，你估计是出多少钱？恐怕都搞 定。而且最开始《纽约时报》对这个新闻它的用词是谣言，但是我们对此谣言不予置评。 是， 你也会看《纽约时报》它最开始到底是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刚才我们讲到说，陈光标他要这么做是有他的，我们猜测的有他的这个精明的目的所在哈。但是呢，你尽管说看他的行为方式是非常得到媒体的一个，也不能说是追捧，但至少是给你非常大篇幅 关注了。 而且呢，你说在政府和民众也没有说。大到说要揭你老底儿啊，就跟你那个人肉搜索那种非常恶意的这么一些评论。可是呢，作为一个商人，我们感觉到他其实是想要追求一种所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评价的，所以他希望是落得政治上的目的， 爱国商人。 但是呢，他又永远是得不到真正心底里对他的尊重。 哎，但我跟你的观点又相反了。我觉得他其实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比王石、比马云、比那个曾经私奔过又回来的那个商人都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绝口不提自己的什么政治抱负理想，没有。他就是说我 要做好事， 我做好事，而且我用一种这个博眼球的方式。是做好事，我用一种甚至让你觉得我弱智低能缺心眼的方式做好事，但是我给你的感觉是我是没有威胁力的。我对你的这个权威，对你的政府的挑战，你的管理智慧，我没有任何挑战。我是完全接受服从，而且我好好的这个去理解，去接受，去拥抱，但同时我又表现出一种我希望巴结你，我跟你好。对，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对于中国的可能说底层的或者普通老百姓来说， 你做好事儿，做慈善家，这是一个吸引力。对于上层的来说，你又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威胁。 没有，我没有提什么远大理想，要改变什么，没有，完全没有。 没错，这确实是他的精明所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说刚才我们列举的那一系列，他有的人他真的是所谓的心灵导师了。所谓的这个， 就是如果 青年导师 这个问题说，如果你要把彪哥当做一个榜样来学， 对，就是说 学不学得来？ 他好像似乎也从来不把说 他不追求这个， 对， 他不追求 当榜样。或者 当 一个什么偶像， 这个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来说彪哥能不能够被模仿。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彪哥又占据了我们的头条哈，我觉得如果要说谁应该向彪哥学习的话，汪峰。 嗯，为什么 上头条？ 上头条的艺术。 汪峰这个应该 首先，汪峰最近有上头条，说他的那个歌词有点不太。 不雅 恰当，对，恰当。 这个是负面的头条，要学正面的头条啊，永远 嫌弃嘛， 永远都应该跟在彪哥的这个身后。有人就说彪哥他能够总是踩准新闻的节奏，找到时下的热点。但是我觉得说 他创造热点，我觉得 对吧？但是我说彪哥能够踩准这个热点呢，还是有一个大环境，就是中国的热点往往跟政治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彪哥他基本上是把握一个政治的脉搏，所以说他跟着这个 保钓啊， 保钓、光盘、 啊、 反腐、学雷锋，其实这些事件呢，你仔细看呢，其实都是一个政治化。都是从这个政治的脉动来走的，所以说他踩着这个节奏呢，基本上中国的新闻的头条他总能够踩着八九不离十。那其实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我觉得这提供了一种路径。我们之前也在很多人在讨论说，中国的商人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到底是 社会责任在哪里， 对，你到底是应该是在商言商呢，还是应该去承担你的更大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有一些商人也因为缩脑袋啊，被人骂，那有的太出头了，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晨光标现在又出头，还又有这个关注度，而且呢还不是完全负面的这个后果。哎，这个是不是中国商人的一条新路径？ 我觉得这个至少所有的这个 EMBA 的课程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好好的去学习学透，尤其还是那种公关管理的要好好学习，它是怎么策划，怎么在媒体上宣传，最后它获得了一个怎样的利益。因为你看翻看它所有这些，它搞这些东西虽然它有付出钱财，但是最后这个焦点都是稳稳的落在它自己身上。包括它在纽约时报发的那个广告，你去看就是关于这个钓鱼岛是中国的，它里面还看到一张它的照片， 有一张那个单这个杂技骑自行车的照片。 对，这个他就会给人感觉，你如果你把这张报纸把这个标题不是纽约时报，是报纸上买那种二三流的小报，你会觉得一点没有违和感。但它是出现在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的一个媒体报纸上， 当然是广告版了。 对，广告，这一问它是广告版，但它也的确有里面有字，图文并茂的吧？对，还传递信息了。 但你说学哈，我觉得它不可能被模仿，它顶多你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人到底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你说其实陈光标他在新闻版面上出现多了之后。我一开始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对，我也是 估计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了，焦点完全模糊，大家不会想到他到底是靠什么发家。你自己那摊生意做得怎么样，你是考虑你这个人是一直活在媒体大众的心目当中，还是说你的家业啊将来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你说真正是商学院来说，是经营一个企业，我觉得估计是你能学东西可能并 不 多， 但是 经一个人，你说要想什么明星啊，什么那种想出名的人，你可能手法上可以学一学。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就是闷声发大财。你看这个王林，王林其实大家的这个焦点也不是在他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出了这个名气之后，你才会发现他做的这个事情有问题。 不需要太多的人关注到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生意。 可是我觉得相反，像这个彪哥他这个虽然现在这么有名了，但是没有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肉出他有任何有问题的事件。 哎，真是。 虽然他的这个发家史不是那么的这个学院派，你看他是卖一些什么什么医疗小仪器 再生能源， 然后那个搞那个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耳朵上扎那种，就是给你点轻微的电刺激，让你觉得你受治疗了。然后呢，第二桶金呢 就可以放弃吃药了， 磨了很多这个灵芝粉作为胶囊卖，然后也是卖这种营养保健品，也是发了一大笔财。然后第三桶金呢，就是跟这个南京方面一起呢去收购这个银行不良资产，然后拆迁旧区。这个取缔确实是一个很来钱的一个途径，但是他这个盘子打好了以后，他开始滚动，然后开始做这个铺向了各方面，比如说再生能源呀、房地产开发呀、新材料制造，他这个面很广。但是至今没有说他偷税漏税，没有说他贿赂官员，没有说他强拆别人房子什么不给钱， 是就是像李亚鹏这样做慈善的，人家是纯演艺明星，都会受到很多质疑，说你这个慈善基金会有什么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做慈善很少有像彪哥这样， 对， 完全是 光明磊落， 我不能够说他本身一定没有问题，但是至少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 有任何人发现他有任何问题。 说到这儿，我觉得陈光标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颠覆性的破坏者，就他的那种破坏呢，他其实又不是负面的，但是他确实又是颠覆了你传统，比如说对于商人，对于一个慈善家的这么一个感受，你说慈善家其实中国自古也会争了，你是要高调的做慈善，还是你帮人就是默默的不让人家知道， 对，做了好事不留名，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是这样。他现在主张的这么一种，我不知道会不会在社会上带动一种气氛啊，那当然是他面对是非常多的质疑，就是你要怎么个一玩法，你自己首先得准备好，而且是适合你的个性的。我还看到一些文章是分析他的面相，你知道吗？很好玩的，分析他的面相，就面相他现在的那个运哈，说是已经走到这个中岳嵩山的那个部分。他说 是二十年 鼻子那儿， 二十年走 运。他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聚财能力强，善于储蓄，为人节俭，具有保守的理财观念。 这都是人尽皆知的事，还用看面相说吗？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他想法比较的刻板。哎，这个好像没看出来，不善于灵活变通，这还不善于灵活变通，有想法，但是想法不太靠谱。这个确实是咱对他的印象啊，只能是做参考。那他晚年怎么样？就像他这种性格和目前打底儿打得怎么样？他说呢，他的下庭呢也算是这个生的方圆饱满，可以说呢是可以享这个中晚年之福。但是呢，因为福气太重的人缺少杀气，做事呢往往会流于表面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建树。成效慢，其实这个分析面相是因为他当时穿了一身绿色的衣服 啊，对， 面有菜色， 他干嘛来着？当时两会期间哈，就是 他穿军大衣，他去穿军大衣，对， 环保服。然后这个看面相的人说呢，他的整体的相格呢是属于什么水土型的综合，面相敦厚偏黄黑，但是穿一身绿色不适合他，是五行当中的木啊，木泄水气又克土，他说对男命而言是官星，这样的服装呢配他的自身的相格是百害而无一利，会招致潜在的官非啊。当然这他可有可能， 我觉得这也是江湖，这个这江湖算命先生典型的先夸你，最后说哎，你最近有血光之灾，你来找我，我给你评一下。对，你是从这个命相，我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在研究了，从病理学上在研究了一下。 啊，你觉得他是没吃好药是 吧？不是、就说你就是这个慷慨，过分慷慨其实是有病理学原因的。我记得那个美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 House 医生里面有一集，就是说他看了一个病，说这个人极端的慷慨，他那个看到那个 House 他们医生那个手术室的那个仪器太破了，就写了100万美元支票就给他，说我捐给你们医院，你们买新仪器吧。然后旁边他隔壁病床的人那个要换肾，他说我把我的肾给你一个吧。然后他说这个人就算他再有钱再慷慨不能这样啊。后来他们就再派一个人试，派另外一个女病人去试，说我的肾也不好了，你能不能再捐一个肾给我？ 只剩一个了吗？ 对，他说那我没问题，他说我把剩下的肾捐给你。他说那你就没有肾了？他说没关系，我有的是钱，我可以靠透析活着。然后他透过这一点就觉得他就是有病。有没有病呢？不是说精神病啊，不是，是一个叫做 plumber 的病。这个 plumber 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这个亢奋， 分泌过量， 亢奋、就是、 导致他这个比较有经常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做出一些非常大胆的鲁莽的这种决定、然后把他这个病变的部分切除以后，他就没有这个事儿，他不会再随便捐肾了。 那有的治吗？ 就切除嘛，就是控制你这个甲状腺不要分泌太旺盛，不要太旺盛，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当然他那个治疗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想做慈善的冲动了。所以我，但是这个我不想告诉彪哥，因为我还想让他继续这样慈善下去。 说不定哪一天那个咱 下次得研究一下彪哥脖子有没有特别粗。 我看他那个1996年的时候，他刚刚做他那个医疗器械企业刚刚发家，每年的营业额只有20万的时候，他已经拿出3万块钱去给一个白血病患者去治病了。所以我觉得他 是，你是觉得好的超乎想象， 他有点超出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他现金流很重要的时候，他把一笔钱给别人去治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治下病。 好，这个代表圆圆这个江湖郎中的判断哈，咱们不代表官方的诊断结果。但是好，陈光标这个，我相信他在《纽约时报》这一播下来，他还不会消失于中国的这个头条界。好，接下来他要制造下一个热点，我估计咱们还是可以拭目以待的。那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部分哈，咱们看到另外一位也是头条界的能手了，这个美国的篮球明星罗德曼哈，在香港叫罗文，这个芝加哥公牛队的以前的这个中锋哈，外号大虫，抢篮板非常厉害，投篮不太准，然后个人生活以夸张著称，最近呢要第三度了吧，应该是去朝鲜，据说呢他跟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好哥们儿，因为金正恩非常喜欢看 NBA 的比赛，喜欢看篮球，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那罗德曼呢，第一次去，大家觉得哇，这是罕见的美国人或者说一个美国的公众人物访问朝鲜，对朝鲜进行进一深度的了解，甚至有人还预测说是美朝关系要破冰。到第二次呢，大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那有人说这个罗德曼在朝鲜只是花天酒地啊，甚至还说这个接受朝鲜方面提供的色情服务，而且罗德曼自己说，我到那儿只是去寻乐子去的，我对于什么世界大事、人道主义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第三度又要去了，哈，这回到底有什么问题？据说哈，金正恩是希望罗德曼能够执教朝鲜的篮球队。这个据说是他个人的一个愿望，但罗德曼就本身不说他能不能够当好教练吧，这个工作是不是一个好工作还很难说。这个朝鲜之前流行的一个段子说，你万一这个球队比赛失利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后果。那教练可能不一定有后果，队员可能面临一些后果。罗德曼到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美国的这个官方据说也是密切关注罗德曼的这个活动。当然了，他是以个人身份去的，中情局啊、国务院啊都管不上太多。哎，但是这个能不能够在罗德曼的随行人员当中，比如说安插一些这个特工啊？ 看多了， 特工啊，或者说去了解一下朝鲜的一些，哎，毕竟还是能够接触到金正恩本人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信息。所以就请教一下大家，您觉得这两位这演的是哪一出呢？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3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来马上打进电话来。好，谢谢圆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这个来请教大家哈，您觉得罗德曼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您觉得是怎么着呢？这个罗德曼到朝鲜哈，究竟是有身负重任，还是只是纯粹个人寻寻开心？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43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 好， 首先是北京的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觉得罗德曼到朝鲜是干嘛去了？ 我觉得呢，罗德曼到朝鲜呢，没有什么太特别特殊的意义， 他和这个金正恩呢两个人呢，不久这个明星这个心结，需要呢这个保在媒体中间是需要在媒体上呢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曝光度，时不时的呢需要做出一点小动作来的话呢，曝光，以免呢被人这个遗忘。因为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北朝鲜呢，内部的稳定问题呢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不可能拿出这个大的政策的这个转变来。美国呢现在的话，因为其他方面，日本呐、中亚呀，在这些方面呢也不愿意呢在朝鲜这儿呢再有什么大的政策的调整。另外，这个北朝鲜他要是不采取，不在这个契合上呢，不再放弃核武器方面的话呢，前进的话呢，那么各方都没有松动的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可能让这么一个人呢，让这个一个篮球运动员去担负这种什么什么特殊的使命。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动静出来。 好，谢谢哈，梁先生的这个分析，觉得只是金正恩为了上头条，或者说罗德曼为了上头条，才能够屡次三番的去访问朝鲜。 倒是这次大家的期待也不太一样，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刚好朝鲜是张承泽事件，所以呢金正恩是没空理他。那这次呢，希望能够见到面啊，可以谈谈。 上次应该也是见面了， 没有见到，上次没有见到，这次说应该可以见到啊。这次希望除了篮球还能谈点别的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人熟悉的，比如说乒乓外交啊这样的这个演艺体育的明星来推动两国外交的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好，李小姐来北京的。李小姐 您好。 你好。 哎，您觉得罗德曼和金正恩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这个我觉得吧，也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是可能各取所需。然后罗德曼他，我觉得他应该本身是个挺天真的人，但是也许金正恩他也有天真的那一面，他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也在外国读过书，然后可能就是喜欢了。但是朝鲜也的确需要这种渠道，需要外界去了解他，所以可能就很自然的一拍即合，就这样就这样交接上了。 所以两个人纯粹是以各取所需，各互相有这个需要才会有这样的关系。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所需可能也蛮单纯的，一开始可能也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那这就是有个人兴趣引起的吧。我猜是这样。 好，谢谢这个李小姐的这个分析。 很像金正恩自己组了一个公馆旅游，然后请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明星。 不过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崇拜的演员啊，或者说体育明星啊，有的时候这种感情啊确实是很强烈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偶像，这个能够见一面的话，这绝对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关键是你还得有这个权利哈，能够把他给请到。 当然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历史总有相似的吧。中国那时候70年代，先来了一个哈林篮球，是吧？给中国人民看傻了，是吧？完了呢，那时候文革的时候呢，看那个很多人就说有些游击队吧，非常崇拜毛主席，是吧？包括格瓦拉这些人。你看这泰森不是也刻着毛泽东吗？ 是。 实际上呢，罗德曼呢就是一小混混。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是吧？有人请他玩，他当然高兴了，是吧？至于金正恩也很能理解吧，他一是他喜欢，再有一个鱼找鱼虾找虾嘛，是吧？还是给朝鲜人民看看，美国政府坏，美国人民好，是吧？但是呢，罗德曼这种队员呢，当年在大陆也不少年轻人喜欢，就觉得挺有个性的，所以有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通的。大家呢就是看个乐了就完了，他怎么能跟乒乓外交比？再说美国政府烦死他了，没准儿呢，就这样。 好， 美国政府烦死他，但是拦不住。而且你说这个罗德曼哈，回去有很多吹牛的本钱。这个哥们儿是去过朝鲜玩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接待我，这个估计不是你有钱或者说有名才能够办得到。 赵先生这么一说，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极品通常都是成对出现的。好，深圳的 关先生 ， 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罗德曼这次的访问朝鲜？ 罗德曼最近的话，这一年来，包括2013年的话，其实有两次吧，应该是两三次的到朝鲜了。 是。 然后我觉得金正恩的话呢，作为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叫80后，他在当年的时候在瑞士留学的时候啊，他一定是那时候正好是应该是 公牛啊， 公牛队的黄金时期了。 对呀、啊，黄金时期，所以他是他们的粉丝，我觉得这是一个接收了西方文化的人的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对于公牛队的博格号、基本二号啊、肖战也好啊、罗德曼也好啊，都应该是他们的粉丝。他能邀请罗德曼的话，我想的话，我曾经想过，他有可能想过跟乔丹示好，但是乔丹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罗德曼的本人的话呢，他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了， 对， 不管是在打球的时候还是在退役之后， 嗯， 所以他我估计愿意就做这样的事情，让自己生活不一样，可以想把这种类似于带着 NBA 团队 NBA 队伍去朝鲜这样访问呢，也能载入这种 NBA 的史册。所以我觉得从个人层面来讲的话，两方都是愿意的。 嗯，是， 但 是如果说大 啊， 是， 好， 如果说大一点的话， 您说， 您说完，嗯， 啊，没有，我如果说大一点的话，是否有外交上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当年中国有什么小球外交啊？ 嗯， 但是也许朝鲜也想搞一次类似这种大球外交的，这个不能说没有，但是只是这个路线会很长，可能。 嗯。好，哎，谢谢。好，这个关先生的分析说，可能这个竞争更想请的是乔丹， 请不到，没办法， 乔丹 只能退而求其次。好，这个是又一位赵先生， 查查看是不是当年公牛队全部都收到了邀请。嗯、好，这个又一位赵先生，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罗德曼跟乔丹之间的这个友谊？ 好，罗德曼就是第四次吧，到了朝鲜去了，是吧？ 嗯， 是不是 第三次 到朝鲜啊？ 第三次， 这次好像是第四次吧？ 应该是第三次， 总之是好多次了、 啊就是。 您觉得他们俩关系是真友谊吗？你觉得？ 我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是一种相互利用吧，也是一种相互利用吧。他那个他到那个朝鲜去的这个目的呢，我感觉就是也互相也是一种利用。那个，因为朝鲜这个小金呢，他是时不时的就要搞一点什么事情的，让我们大家都要注意他。你要不注意他呢，他感觉你要不注意他，他一个他可以是吸引人的眼球，第二个呢，他可能怀疑自己国内的有一些人的那个视角啊、视线、啊，要不然国内的其他的矛盾呢，就要发生变化。那个这个事情呢，我感觉美国人都已经讲过，叫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个。他第一次去的这个讲的那个笑话，就是还叫奥巴马打个电话给他， 嗯， 简直就是政治笑话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就是什么呢？一个我说的不好听的，就是一个政治家找了一个小丑，两个人在唱戏 啊。好，谢谢关先生。 好，谢谢这位先生。其实我们查过一下，确实是第四次。去年是二月、九月、十二月见过三次， 哦，去年 今年就是2014年第一次，而且是金正在张承泽事件之后第一次跟外部的人士接触。 嗯， 好， 哎， 最后一位是 康小姐，北京的康小姐，康小姐您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这个罗德曼跟金正恩这回要第四次见面了。 具体说他俩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一般也说不清楚，反正他们自己自有说法，不过我觉得不是很明智吧，去找金正恩这个行动。 嗯，为什么呢？ 总觉得多少都有政治作秀的可能，虽然罗德曼自己不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作秀的原因的话，他又为什么要找金正恩呢？ 嗯， 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话，金正恩的价值又在哪儿呢？而且我觉得所谓什么篮球外交就还挺扯的。 好，这康小姐最后一句话说到了重点，挺扯的这件事情。好，这个罗德曼，对罗德曼的，我觉得对于罗德曼来说，政治作秀的意义，他又不选总统，他政治作秀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他至少可以捎去美国人民的问候嘛，是吧？好，那其实这样一个事件哈，现在到底能不能见着面啊？见着面大家又会聊什么？之后呢，金正恩又会跟什么样的所谓的外部人士再进行接触？ 但是哈，这个虽然说这个事儿的娱乐成分比较大，但是呢，也不要小看了金正恩。他如果真说我请奥巴马给我打个电话，奥巴马要真打了呢，那这可就是历史性的事件了。 好， 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感谢您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会。